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在上一回啊，咱们讲到了明朝的科举考试，那么平民百姓参加科举考试自然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考中进士做官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就慢慢的消退了，科举进士们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个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吧，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上可以威胁皇帝，下可以统治百姓，这个十分的可怕呀。在这儿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组织内部运行的秩序是怎么样的。咱们前边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呢，要想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是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个几年甚至几十年吧，这个官员死的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呢，注过册的这些举人给翻出来，选择其中的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做法叫大挑。那么大挑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说起来您大家可能不信，就是看长相。选择的方式类似于现在的警察局里认人啊，比如说这个举人们就像这嫌疑犯一样，几十人一队啊站在那儿，然后吏部的大臣在他们面前转一圈来挑，看谁的长相好，那就去挑谁当官了。这个时候长得丑的那位，那可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肯定就没你的份儿。那位说了，这长得丑这也不是我自己愿意的呀，哎，没办法，就是这么一种选拔的方法。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些被选中的举人，当然了，他们现在呢就可以当官了。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呢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把举人也看成是自己的同类啊，也就是所谓的清流。这些个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区分的很有趣，在这儿呢需要详细的给您说说，大家了解了这些规则之后，就能更好的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咱们来举五个官员啊当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先给他们分别命名一下啊，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么五个人。这五个人的职务呢是这样的，甲是兵部侍郎，那是三品官，乙是礼部郎中，五品官，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丁呢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也是从五品，这个戊也就是第五位是布政使参议，从四品。这五个人里头，甲乙丙丁都是进士出身，而这个戊是举人出身。比如说他们这五个人啊，在兵部的大堂里碰到一块儿了，分清官位之后，这些人按照秩序坐下，大伙儿呢就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那么一讲出身，这个时候戊也就是那第五位就自然的会先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够聪明，虽然他的官位在这五个人当中啊排在第二，但是大家谈的是考进士的事儿，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参加过，你凑什么热闹啊？这就类似于现在开口问学历啊，他是北大，我是清华，您呢？这位总不能说我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 这个时候啊，凑上去无异于是自讨没趣。而且呀，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如流等等等等。就如同小说《围城》里的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如何如何，时不时的呀就会抛出这么一句来。其实呢，那位讲殿试如何机敏的这个老兄啊，很可能当时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的爬出去的，可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叫摆出身。这个摆完了出身呢，就该是第二步了。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这个话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中进士的？这一谈之下，说甲是洪武16年的进士，乙是19年的，丁是22年的，这丙啊资格最老，是洪武3年的进士。这就类似于今天呢，咱们见面和人家聊天的时候说，哎，您是哪一届毕业的呀？哦，师兄啊，失敬失敬。哎，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弄清了中进士的时间之后啊，那三位就得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是官位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那你就得行礼啊。这是第二步，叫摆资历。第三步呢，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这么一笑说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乐了，我是二甲第15名啊，越说越靠前。这个时候丁说话了，我呀是庶吉士。那三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为什么呀？因为庶吉士实在是来头很大。这庶吉士是怎么来的呢？在所有的进士当中，只有一甲的三个人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那二甲和三甲当中呢，得挑出来那些精英通过考试才能够成为庶吉士。这个庶吉士啊，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且帮着皇帝起草诏书，拿今天的话来说呢，那就是皇帝的秘书，这权力可大了。到了明朝中期，更是形成了一种不是庶吉士就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您说这个庶吉士他厉害不厉害呀？这么三套一摆下来，哎，大伙儿心里都有数了，将来多多关照。这个科举势力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次序，形成强大力量的。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那是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是额外的吸引人。咱们这个中国人呀，都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那些穷哥们儿，还有邻居的大哥大嫂、大叔大婶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那面子就越大。咱们大伙儿都在电视上看见过，古代的官员一出来，那都得带一大帮人，前头有那打锣的，还有举牌子的给开道。不知道啊，您注意过那牌子没有？这个学问全在牌子上呢。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写上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可以引得无数老百姓是感叹不已，纷纷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的摇晃，瞧见没有，瞧见没有，将来你可得学他。刚才咱们说的这是状元，那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了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那也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的。进士的牌子也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呀。可是那举人那怎么写呀？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嘿，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个举人老爷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呀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 比如某位官员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个主簿，好歹也正九品啊，官位低是低了点，但毕竟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上某县主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什么政绩都可以写到牌子上去，反正啊能唬唬老百姓就行了。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边所说的，这个当官哪儿那么容易啊，朱元璋以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这些想当官的人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的人陷入极端的痛苦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那么这道关卡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八股。嘿，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啊，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儿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将近500年的知识分子。所以呢，不可不说，这些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啊，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那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呢，考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要考实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去分析。哎，还真有点英勇文的那种意思。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那时候的考生，他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之前要复习很多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考试的题目只能在这里头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是相当的小，背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写文章的时候呢，也有规定，连字数都有规定，一般呀不超过500字，不像现在有一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1000字以上，1500字。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一点，然而事实上可并不是这样的。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的发挥。这个八股文呢，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啊，精华部分呢是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必须要用排比对偶句，一共有八股，所以呢才得名叫八股文。哎，这种写法呀十分的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还真是害人不浅。好多人呢都是一边写是一边的胡编，就为了凑那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从文字表面上来看呢十分的整齐，但是细看一下内容啊，那是废话连篇。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这个出题的老师。你想啊，四书五经它就那么多字儿，各级考试都从这里头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乎，这些老师们就奇迹百出，把四书五经这个上下句都给它割裂开，单独的拿出来出题。比如吧，把一句话掐头去尾，用中间的几个字来考这些学生。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是学生呢？结果呀，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样考出来的，您说这是什么人才呀？这个八股啊，说到底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是古板吧， 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不过别急，明朝的统治者们还有个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明朝有规定，说所有的文章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要仿照古人立言啊，要按照古圣先人的这种思想去写文章啊，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就是朱熹。朱熹曾经给四书五经写过注啊，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们看上了，他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真是天可怜见呐，朱圣人当年可能是在上茅厕的时候想出了一句写下来了啊，吃饭的时候又想出一句来，哎，写下来了，本来呀就做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确实对学生是一种折磨。这个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喽，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谁知道朱熹这家伙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只能靠自己是慢慢的猜，慢慢的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是没有人懂，那就去问神去。求神拜佛对于这些学子而言并不是玩笑而已。有无数的考生午夜梦回，脑袋当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吧，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以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够出口恶气。这问题在于骂完了你还是得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才是实际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之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之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呢，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那可以称得上是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执着的限制下写出来的，实在令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是佩服不已啊。这些个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既有的规则，在有意无意之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了优美的词句把它表现出来。他们这些人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当中真正的成功者。八股考试的弊端还是很多的，选出来的人才大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他说：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目强不能对。这活脱脱的是一副白痴面孔。不过呢，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八股文也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老先生在他的《儒林外史》当中曾经写过，说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失得失，要富得富，都是一边一条痕，一国一掌血。可见呀，这个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比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啊，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分的高手呢？这些人呢才是高手中的高手。不过总的看来呀，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害人不浅呐。其影响之深远直到近代啊，在近代呢，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呢。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这个陈独秀啊曾经问蒋梦麟说：你考的是什么秀才呀？蒋梦麟回答说：我考的是策论秀才。陈独秀听了之后就非常的得意，哈哈大笑说：哈，我考的是八股秀才。照这么一说呢，这个八股秀才就比策论秀才值钱。 这个蒋梦麟听完了以后也是连忙作揖。嘿，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八股啊它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好了，关于这个八股和科举呢，咱们暂时先说到这儿。接着还是讲朱元璋他建设国家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曾经说到，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的威胁之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也得到了好的效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了。这个大臣们呀，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开始了新的争斗。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争斗的呢？明天咱们接着说。